大老山隧道的支路现在是需要封闭，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乐村乐旺楼、慈云山慈爱院爱御阁、慈云山慈正村正义楼、慈云山慈正村正明楼，同埋观塘顺安村安逸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男子钢架雪车项目，国家队代表严文港勇夺铜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谈的马俊伟。 彭泳儿。 泳儿啊，今年情人节想着怎么过？ 当然是跟男朋友一起过啦。 有没有想着带埋妈咪啊？ 没有、 啊。有没有想着试下、 、 或者有些惊喜呢？ 那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的情人节。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早晨 PC。 早晨好。 喂，咁疫情嘅关系我哋就隔空对话啦。不过唔紧要嘅，我深信呢大家顶得顺嘅。咁同埋呢就只要同心抗疫，一定可以叫做入返戏院啊，即係去返街啊咁样。咁依家真係疫情相对严重，希望大家呢都真係要守嗰啲防疫嘅措施啦。咁同埋呢注重个人卫生啦，呢、這个都最紧要。最紧要百毒不侵啊。PC 我都再祝你身体健康啦、啊、即係始终都系新蒸头系咪先。都要好口啊。啊你点啊？呢排 我咧就咧好希望可以早日同阿欧利重新见面啊！ 系啊，见面都紧要啊，仲想同你打下牌添。咁点解无端讲打牌呢？早两日咧睇咗报纸，有趣啊！你都知道，即系湾区入边咧，好多朋友仔都会淘乜淘物啊，即系上网买乜买物啊，咁样咧。咁啊，有啲香港嘅朋友就喺内地啲网站嗰度买嘢，买呢个旅行麻雀，谂住咧即系新年打牌咁样啦。咁啊，放心。你唔使即刻话，喂你即系过咗限制喎，唔可以打牌，系嘅。但系个重点就系咧，佢买呢副牌咧，竟然系多咗几只唔同嘅麻雀，包括系多咗一只八万啦，同埋咧多咗咧一只蓝嘅咁样啊吓，证明就系少咗啲嘢啦。如果你有麻雀洒落嘅朋友，你朋友仔，你会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喂，即系四只就四只噶嘛，四同啊得四只嘅啫嘛，冇话有五只四同。六隻九索咁樣，咁好難叫糊㗎喎，係咪先？即係嗱，我問下 PC 啦，你自己多唔多呢啲麻雀灑落嘅呢？我問下你。 喂，我 OK 㗎喎，但我又想問下你，你知唔知呢？ 其實麻雀分好多種，大家都知道其實麻雀本身是一個中國技藝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分咗廣東麻雀啦、上海麻雀啦，跟住另外仲有 其他地區嘅麻雀啦， 大家都有唔同嘅規矩嘅。 哦，咁啊，你熟邊一樣啲咧？你因為你都係老家在上海，你會唔會係上海麻雀嘅高手、高手、高高手咧 ？P.C. 嚇， 我就比較熟係廣東麻雀嘅， 係啊。呢啲都係大家灑落下啦，就唔好講錢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近排即係防疫都唔好聚集啦。咁不過有陣時上網買嘢咧，都真係會偶爾中伏噶喎。嗱，呢啲就真係伏啦。你諗下，約咗班 friend 打牌，跟住有一個好似我咁嘅四眼仔，跟住出嚟就話：喂即係我買咗副新麻雀，不如開台啦咁樣。點不知一開台咧，啲麻雀咧就唔齊嘅咁樣，好似雲拍唔齊咁樣，就真係麻煩啦。你有冇試過呢啲上網買嘢中伏嘅一啲經驗啊 ？P.C. 我反而就少啲啊。其實咧，因為我哋咧好興同呢個呢、這個樓主咧去傾一傾，我哋親一親，係、親一親，睇下大家、大家溝通一下先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個服務真係好好啊。 係，尤其是如果你客服唔好咧，你嗰啲信譽就麻麻地，信譽麻麻地咧，代表你商譽麻麻地，商譽麻麻地，你冇生意咯，係咪先？你 係啦，我諗大家都有呢個經驗啦。究竟點樣去選購一啲自己喜歡嘅產品？因為我自己咧。嘅經驗係咁嘅，我通常咧會睇埋咧啲 comment 嘅， 係 咁，但係有啲咧你知其實有好多打手啦，我哋俗稱，咁所以咧有啲留言咧我哋就會好小心咁睇嘅，咁即係睇下有冇相啊，會唔會睇下我呢個貨會唔會係同相嘅一樣啊？咁佢個 comment 會唔會太假？咁太假就會唔似啊嘛。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其實可能都係要睇多啲 comment 啦，同埋睇多啲其他鋪其他唔同類型嘅鋪頭賣緊同一件貨嘅時候。嗰、那個分別又去到邊一度啦？ 咁啊，呢啲就 PC 叻啲嘅，有機會我再請教下你啦。咁啊，另一位嘉賓咧，阿 Angel 咧叻嘅地方咧就係、喺灣區入邊食買玩，轉個頭請佢出嚟分享一下，有啲咩新點子推介一下先。 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湾区生活小百科。 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有啊国际品牌形象及设计顾问啊彭信文 Angel Pan 咧同我哋分享啊湾区入边咧一啲生活点滴。早晨啊 Angel。 早晨啊，大家早晨啊，听众啊，哦，仍然是虎年的新蒸头啊，祝大家都是虎虎生威，身体健康嘅。 冇错冇错，新蒸头就一定要好口，系咪先？咁啊，游下花园，亦都希望花开富贵啦。嗱，问一下 Angel 啲边线嘢先，有今年有冇买下莲花啊？啲莲花开得灿唔灿烂啊？ 絕對有買啦，買到成屋都係。 咁緊買咩啊？你咁樣，我水仙啫喎。 富貴榮華。 係你係買咩？ 蘭花啦，同埋一啲水仙花啦，咁仲有菊花啦、劍蘭啦，仲有銀柳啦。咁我又 mix 咗啲西式花㗎。 你屋企咁大嘅咩？ 家樂花咁樣啦。 咁 因為其實嗱，因為疫情嘅關係，咁大家咧都盡量避免咧去拜年嘅。咁、所以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氣氛更加有新年嘅氣氛呢？花就一定唔少得啦。 嗯，係啊，講得冇錯。咁啊，有陣時即係如果個屋企夠大，咁梗係可以好似 Angel 咁樣種好多好多花啦。咁如果話喂唔係、出去賞下花得唔得啊？咁啊，香港咧都有啲地方可以賞下花嘅。咁但係又講到灣區入邊，喂賞花嗰啲公園啊，甚至乎咧喂有啲露營專區啊。畫咗出嚟喎，係咪啊？喺邊度㗎？ 其實咧，你有冇發現其實呢兩年我哋疫情，因為可能出唔到去玩啊。咁其實香港人咧都好時興咧去露營嘅。咁我自己咧過去嗰半年都去咗兩次。咁當然啦，因為而家疫情好多營區都閂咗。咁但係原來國內咧去露營都非常之火㗎。火到咧，原來廣州有24個公園都劃咗一個露營專區，俾我哋一啲市民啦去玩露營嘅。阿歐你自己平時有冇試過露營咧？ 我自己都有去露營啊，會帶曬啲曲 set 啊，帶曬啲嘢咧去叫做煮嚟食啊咁樣咯。咁不過你話喺內地露營咧，我就真係冇經驗啦。頭先咧你講到咧喺廣州咧有20幾個露營點咧，其實都幾多喎。我記得印象之中舊時廣州啊唔係好多露營點噶嘛，或者亦都真係嗱好老實講，即係十多年前治安亦都唔好，你亦都冇咁放心話啊有個熒幕有個帳幕，咁你真係可能爭啲噶嘛。咁即係隨住進步啦，隨住文明啦，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做啲露營嘅舉措，會唔會係咁啊？ 唔單止咁啊，隨著國內佢哋嗰個物質非常之豐富，佢哋嘅露營區多之餘咧，我仲見到我啲朋友露營嘅用具咧，哇，簡直 perfect 啊！直頭係成間屋咁樣擺咗喺呢個森林嘅公園裏邊，超級厲害啊！我一諗到我都好想去啊！ 是咩？喂，譬如有啲乜嘢讲嚟听下。 嗱，其实咧，首先我有几个朋友咧去咗几个公园就好正嘅，例如佢哋全部都系一啲咩湿地公园啊、森林公园啊，咁已经系一个好有森林 feel 嘅一个公园嚟嘅。咁跟住扎营咧，直头我系见到佢哋行入去咧，好似一间屋咁，系唔会掂到头顶噶。咁你就会幻想到个营系好高好大啦。甚至乎咧係有兩房一廳嘅， 哦咁勁！ 咁跟住裏邊啲牀咧，唔係我哋香港人整個牀墊就算喎，佢哋係會有一張真係好似我哋叫行軍牀啊，係會離地可能都有成十寸噶。咁、然之後咧 set 曬啲爐喺中間啦，而個爐咧仲會有一個煙通咧通到去嗰個熒幕嘅上端，然之後可以喺裏邊生火、取暖。 哇，好劲！ 当然可以煮食啦。 大佬成间屋咁，点够佢玩？ 真系成间屋，简直温馨到爆。 系正所谓啊，乜嘢都可以输，唔可以输装备啊嘛。咁我知道咧，香港咧就好多租借呢啲装备嘅一啲点嘅咁样。但系我头先即系譬如Angel， 你头先都发咗个图片俾我睇咧，就系话呢个广州啊有24个公园嘅专属营地区啦，咁都几多。譬如有啲雕塑公园啊，白云山。 山嘅明珠樓景區啊，咁樣亦都有啊二沙島藝術公園啊。喂，發現咧已經唔係淨係花草樹木嗰啲喎，仲有啲藝術品可以喺旁邊咧。打卡又 OK 咁啊，別有一番風味喎，會唔會係咁啊？ 係啊，會啊，連南沙兒童公園裏面都有一個露營嘅專區，所以可想而知，國內其實對於露營咧都好趨之若鶩嘅。大家應該有留意，其實2019年嘅時候咧，都好多國內人嚟香港露營。 係啊，係啊，喺貝澳啊嘛，嗰陣時都有啲新聞報道有講到嘅，其實都 係啊，冇錯啊。 咁啊，這個露營嘅熱潮都 OK， 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始终都要挂喺口边，你疫情都是相对严重少少，咁你唔想即系叫做紧密传播，就玩得守法合规啦。呢、这个我自己就觉得最重要啦，同埋又要讲啦，即系最紧要都系嗰句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要玩得环保啊。因为咧好多呢啲露营嘅 gear 咧，其实货你咧唔系一次性嘅。即係唔係用一次，你要帶翻走佢。有好多人都話：，我、哎、算啦，可能同老婆仔女啊，睇完星星啊，啊浪漫完啦，啊、哎那個帳幕咁重啊，唔攞走啦咁樣。咁發現咧，係啊，過去嗰一兩年啊，其實喺香港都有呢個現況咯。即係好多露營嗰啲 gear 其實咧遺留又好啦，抌又好啦，就喺嗰啲營地嗰度咧，其實就真係擺曬喺度咯咁樣。咁所以就 咁樣唔得啊， 係啊，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係啦、啊， 就算唔要都要帶走。 係啊，所以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咁啊，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今日咧繼續多謝我哋國際禮儀及形象顧問啦，彭順文 Angel Pan 咧，幫我哋。分享咁多啊，嚟自湾区入边嘅资讯，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同 Angel 倾下偈啊， 好 嘛？ 唔好客气啊， 唔该晒， 大家身体健康，拜拜。 别废话，我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借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封杀那誓言，是你着墨亦刹那分手，想骂也不能弥补伤旧，亲吻着我记挂别日，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 我们一起 是你将我击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其实我早早知道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第五波疫情下已经有30间院舍有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以员工为主，影响相当严重。由于安老院舍院友平均年龄是80几岁，疫苗接种率低，截至年初三接种率大约是20%，整体情况令人担忧。如果不尽快打针和检疫隔离，院舍或者会出现很多死亡个案。罗志光话：目前等候接种疫苗的院舍院友有3000至4000人，由于全港有1000间安老或者残疾人士院舍，相当分散，打针的物流程序不简单。最大的挑战是疫情发展得快。他呼吁私营机构的医生以生命作为优次，抽时间到院舍协助帮长者做打针前的评估和接种疫苗。罗志光又话。今个星期一起向院舍派发快速抗原测试套装，大致做到3日一检。当局目标是希望一星期之后可以做到每日一检。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本港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不断上升，不少推断都估计疫情要到下个月才达到最高峰。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在的新冠患者大多数属于轻症，主要出现微烧和喉咙痛，有大约1%属于相对严重，需要给予氧气。他说不少情况严重、危殆和死亡的病人都是未接种疫苗。而新加坡的数据显示，80岁以上长者没有接种疫苗的死亡率是21%，有接种的是大约3%。出席同一节目的大埔拿打素医院内科部门主管及老人科专科医生李信华说，医院的内科和隔离病房在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后已经沦陷，又说一些有接种疫苗的人情况的确较轻微，最令人担心的是一些没有接种疫苗而又年纪较大的病人，因为他们的情况可以变化得很快。彩虹村红岳楼昨日发生谋杀案，一个39岁男子死亡，警方拘捕另一个59岁男子，相信两个人有债务纠纷，涉及的债务大约是20000。警方说，昨日下午大约5点，死者到被捕男子居住的单位，期间怀疑被人用刀刺伤胸口，送院之后死亡。警方在单位检取一把大约1尺长的牛肉刀。警方说，死者任职电器技工，被捕男子就报称无业，两个人属于朋友关系，相识大约1年。初步调查相信两个人有债务纠纷，事发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争执，警方在单位也都检获少量冰毒和吸食工具。被捕男子涉嫌谋杀、管有危险药物和吸食毒品工具，警方会继续循谋杀案的方向调查。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颁布禁令，要求示威者停止在美加边境大桥的堵塞行动。禁令当地星期五晚上7点生效。温莎警方发表声明，根据法院禁令，示威者应该清楚意识到堵塞边境是刑事犯罪，警告任何阻塞道路的人都可能被捕，车辆亦都可能被没收。加拿大货车司机连日发起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示威，在首都渥太华聚集，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每日跟进疫情最新信息。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抗疫 A1 环节，特别关注老友记的需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防疫高高高，多个医疗专业的人员为你服务。 当然还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抗疫资讯啦。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 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阿楚，你觉得波城似咩乐器呢？ 佢似单簧管，因为咧单簧管咧就本身佢管身系黑色噶啦，然之后咧佢嘅声音咧系比较厚身少少嘅。波城嘅外表咧系好似好沉实同埋敦厚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佢似单簧管啦。我是长笛老师阿楚，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的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近排好似有啲大节临近，系咪啊？除咗过年之外，吓 系啊！嗱，我哋啦，而家系正月啦嘛。喂，你知唔知今日系正月十几先？ 真系唔知。 今日系正月十二啊！ 哦， 系啦， 十二 正月十二 有咩做先？ 乜嘢特别咧？ 系啦，考起啦。 系啦，有啲咩特别？正月一号就系新年啦，我嘅大年初一啦。跟住讲年呢、这个初七，我哋有呢个人日啦。咁我哋初三系赤口啦。咁究竟初十二又系啲乜嘢咧？ 真系唔知，唔好再考我啦。我近排抗疫已经疲劳啦，所以你直接讲啦，兄弟嚟啦。 好嗱，因为咧，其实我哋嚟紧有个大节啦，就系正月嘅十。咁咧，正月十五咧，即系我哋嘅元宵佳节啦。咁系啦，咁点关正月十二咩事咧？因为其实咧，传统咧，正月十二开始咧，就系要预备元宵佳节嘅。咁所以咧，即系预备元宵佳节啦，我哋就会买啲灯笼啊，去挂啊，等等啊，准备系灯谜啊，等等咯。 咁啊，我问下你啦，有冇啲灯谜袋喺身嗰度啊？系咪会有啲即系依？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灯谜咧真系好难猜得到啊！我细个一个咁嘅经验，因为楼下咧嗰啲互助委员会咧好中意搞嗰啲中秋晚会啊，咁啲小朋友咧就攞住啲纸灯笼啊嗰啲落去玩啦，咁啊点蜡烛啊咁样，放心冇煲蜡嘅，我屋企个屋苑嗰啲管理人员咧好严谨嘅，咁当然啦，我自己都会有少少混淆噶，即系当年咧点解？元宵咧又要点下灯笼咁样，咁但系你咩叫灯谜就系、是、有灯先有谜啊嘛，咁又好似讲得通、哦，但系咧通常嗰啲叫做灯谜咧好难猜嘅，譬如后羿射日猜一个字嗰啲咁样咧，咁我就企喺度噶啦。B C， 你作为一个才子，你又有冇一两个摆喺身边咁样咧吓？ 喂，我又问下你啊，我都有一个可以俾你参考一下，睇下你谂唔谂到啊？嗱，长的少，短的多，脚去踏，手去摸，啊，你会猜一件乜嘢嘅嘢咧？系一件工具嚟嘅。 长的少，跟住咧 系啦，长的少，短的多， 短的多系， 脚去踏， 脚去 踏，手去摸， 手去摸， 系啊，猜一件日常用品。 是不是锤仔那些 friend 啊？我想问。 都不是的。是那类型的你会用锤的，你会在这件东西里面可以用到锤的。但是近年呢，这一件东西是在香港是少了的。 想不到，我放弃。 是梯啊。 我梯。 是啊，我们有两条长的泵嘛，有很多短的一些俾你踩极就搭啦。你用手爬上去的嘛。 是、哦、真是。活到老， 学到老啊！呢一样嘢，我自己都唔知道。喂，多谢你提供呢个灯谜啊！呢位嘅楼主，多谢晒你，我会推广出去噶啦。关于呢个梯嘅灯谜，不过依家就我记得旧时维园都有呢一类嘅叫做元宵晚会，小型都有嘅。不过就呢一两年嘅疫情就难搞少少啦。我自己系中意， 每年康文署都有嘅。 系我中意呢个叫做元宵晚会嘅，好似都几浪漫咁样噶嘛，又可以食下汤圆。嗱，当然啦，我觉得所有中国节日咧，其实最后埋尾都系食汤圆，即系全年啊，元宵啊咁样。咁唔紧要，取其意思嘅啫。PC 咧都好 sweet 嘅，将呢个题目带出嚟咧，都系想大家无论何时何地都系人月两团圆，亦都希望 sweet sweet 啦。哎， 同埋今年系连续两个情人节一齐噶， 系、 一个十四号，一个十五号嘛。 不过今年咧就情人节唔使谂情人节夜晚七食咩嘢，因为其实好多餐厅都唔开啦，系咪先？咁你又 考考大家嘅厨艺啦， 都会啦。咁题外话有啲高手嗰啲奥马卡车嗰啲师傅已经被人 book 咗做道会啦，依家 已经唔得噶啦，人限聚令咧、其实咧喺私人地方都唔可以。 系、你真系叻啊 ，PC。所以点解电台老板要派你同我一齐做节目？我都已经抗疫抗到糊涂晒，我仲以为呢条桥呢条咁嘅桥系得，点不知呢条桥都唔得。 所以咧，喺一对男同埋一对女喺未结婚嘅情况下，你哋已经系组成咗两个 family 噶啦， 得啦， 可能够有第三者喺度嘅。 我明白啦，好啦，咁我哋听首浪漫啲嘅情歌啦，好唔好啊？呢、个时间， 好， 唔该 PC。 数千万，将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大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费气力维系。共你月夜未曾越美丽，但迟要开了。火花闪过又出世，一切如宝石，纯正才是名贵。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友做，谁愿意做发妻？谁人又了解这一点零细？一双手不知世俗说礼。想爱谈卑微，唯求在最好一息间停滞。共你轻如丹初，不要互斗痴迷，不想会沉重约贵。你是个天堂，要保卫，共情在。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啊，其实我觉得咧，新年咧有好多唔同嘅传统节日啦。其实我亦都觉得咧，新年有好多唔同嘅技艺咧，真系特别咧，令到成个新农历新年咧嘅气氛都特别浓厚啊。 譬如系乜嘢？系咪嗰啲旧时我有去过咧？世界之窗嗰啲 friend 咧，有个叫做唔知乜乜文化村嘅，喺旁边感受中华 文化村， 系啦，深圳感受中华咁样，有嗰啲咩傣族啊、苗族啊嗰啲姑娘喺度啊，有啲啊扮到一个采茶叶咁嘅模样啊，着翻即系当地人嗰啲叫做民族服饰啊咁样，咁亦都有啲民族舞可以睇得到啦，同埋有转碟啦，即系民族嘅杂技可以睇得到啦。啊！原来我细个都睇几多呢啲嘢，突然间个脑入边嘅画面都好似如数家珍噏到好多嗬。实情系点样咧 ？PC 吓， 喂，其实我咁首先要同大家再讲一讲啦。我哋全中国有56个民族嘅、哦，我谂咧最近咧，大家睇呢个冬季奥运会嘅时候咧，都会留意到，哇！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中国人嘅面孔，点解有啲咁似西方嘅呢？咁其實都係因為我哋嗰56个民族裏面咧，有部分同呢、這個俄羅斯啊、新疆啊啲好接近嘅，咁、所以咧就會變相其實大家會留意到有好多 cos 咗嘅面孔啊。 嗯，咁啊呢啲有咩睇咧？我想問一下個特點喺邊度，就係、是、好似外國人面口咁樣，係咪意思係？ 有啲外國人面口嘅，係佢會同你講流利嘅普通話。 哦， 係啊，冇錯冇錯。咁啊，不過我哋其實咧今日係想講乜嘢咧？其實咧係想講下一啲叫民族藝術嘅文化喎、 哦。 因為咧，我點解會講每年咧新年都咁特別咧？因為我成日都會覺得每年我會見到好多社徽春啦、啊，一啲叫做剪紙啦，都喺我哋呢個新年嘅時候出現。其實最重要我， 你一講呢、這個，我即刻諗起阿姐寫揮春，跟阿姐揾翻個虎年個虎字，原來真係喺名師同埋名家之後啊，係啊，啲網民啊唔好笑住你，即係嘢學淵博啲。如果你學養淵博啲咧，你就會了解更多咯。即係唔好跟車太貼，我真係奉勸咁多位網民，我都係其中一位網民嚟嘅啫，咁樣係啊。咁样咯，即系所以你讲到呢个关于书法啊、舞蹈啊嗰啲，我忍唔住要将阿姐呢个例子攞出嚟，正确地讲一次咁样咯。好，交翻俾你先。 好好啊，跟住另外咧，我最想讲咧就系好似冬季奥运会咁啦，我哋会留意到好多建筑咧同中国嘅城结有关嘅，即系叫中国结。咁呢啲咧都系一啲中国嘅传统文化。咁所以咧喺啱啱呢段时间咧，大湾区青年民族文化节就举行咗啦。 哦，咁劲！咁喺边一个地方举行咧？定还是系一个大嘅banner 嚟嘅？意思系啊，各城各省自己去做翻，即系譬如广州有广州做，定还是系驻扎咗喺个地方？譬如啊，今年咧我哋就定咗喺珠海做，咁啊珠海就混杂咗好多唔同元素嘅一个民族表演咁样咧吓。 今年咧，其實就喺廣州做啦，咁就係1月30日啦，到啱啱舉行啦。咁、佢最大嘅特色咧，其實因為佢喺廣州咧，所以咧，其實除咗由我啱啱講啦，寫揮春啦、剪紙啦、唐畫啦，跟住中國結之外咧，其實仲有點心。 哦，即係廣東嗰啲點心啊，即係我哋嗰啲 廣東點心， 蝦餃燒賣嗰啲咁啊。 係啦，咁就會現場有啲師傅咧教你點樣做啦，一齊做蝦餃啦等等。嘅一啲民族文化一齐喺度发生嘅， 哦，咁几好、啊，即系可以俾大家一中两见一下、啊，咁啊， 系啊， 即是 除咗咁样之外，仲有粤剧啦，即系讲紧，我觉得粤剧几有趣噶，因为其实用几多个腔啦，有几多种化妆啦，究竟佢哋用嘅一啲唔同。 同嘅道具係代表住啲乜嘢，我哋重新去閱讀成個演出啦。咁、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哦，原來經歷呢類型嘅文化節，可以俾大家體驗到唔同嘅藝術帶嚟嘅一啲氛圍。 咁所以咧，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可以多啲認識一下啦。就算你唔認識。好簡單嘅啫，完咗個節目之後咧，你可以去即係叫做外賣啲點心嚟食下啦。依家都唔係好可以飲餐茶，我成日都話我哋呢個節目完咗最好就係去一盅兩件飲個茶噶啦。舊時即係講緊係疫情前啦，咁、但係你而家即係疫情相對嚴重，咁可能大家即係想食點心都外賣啦嚇，咁、樣希望即係疫情快啲過去啦，又係啦，多講一次啦，希望大家百毒不侵啊，身體健康最要緊啦。咁、疫情過去咗，你中意幾多人飲茶都幾多人飲茶啦。啊，今日咧就多謝曬 PC 啊，介紹咁多咧關於灣區嘅資訊俾我哋啊，咁啊亦都預祝你咧元宵節快樂吧， 祝你情人節快樂。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这个假日，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好去处，享受自然。闻说下午会下雨，来冲。追不到快乐。 关。